说你石油怎么那么黑？ 怎么那么黑？ 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了，他是亚塞，我唐朝的黑警队的吧？ 听着没？ 你们足球踢得好 啊？ 他那足球怎么那么白呀、 啊？那么白、啊？ 他气死头场雪 啊！ 不让耳露霜了，他是亚塞，我投了好的洋白面了吧？ 瞧瞧， 世界这么大， 对， 什么人都有， 就是 黑种人呐、啊，白种人呐、啊，红种人呐、啊，棕种人呐、啊，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地区都有唐古巴。这团结要一致， 对， 共同求发展， 就是 发展经济和平共处的才能幸福了。 没错， 那个各位要打架 啊， 你们打也不要紧， 怎么办？ 你们一块打我几下就出出气了吧？ 别打， 您打我一下， 瞧我了， 一下不要紧，您打我两下，我顶多呲呲牙；您打我三下，我顶多皱皱眉呀、啊；您打我四下五下，我绝不喊我妈 呀。别打了， 您打我六下， 瞧我 六下不要紧，您。打我七下八下，我顶多刮点花呀。您打我九下， 赔了 赔了赔了吧，赔了不要紧，今儿个就赔他个稀里哗啦。您打我十下，您可千万别手软，脑袋掉了我才完大个巴呀。 赔大 了，赔了赔了吧，我忍了忍了吧，您还是不解恨，我还有好办法。 说呀， 把我打趴下，您再揍他。 我 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相声的四门基本功里，说就是讲故事，以及说话和铺垫的方式，这是所有表演的相声都有的。相声演员会通过说告诉您他要讲的内容。在这段相声里，逗哏演员侯耀文就把为什么要调解、怎么调解讲出来了。第二项学讲的是模仿各种人物、方言和其他声音，学唱戏曲的名家名段，现代也有学唱歌跳舞的。在这段相声里呢，学是分量很重的一部分。侯耀文巧妙地学了薄祥礼、全宝锅的绕口令。李伯祥的特点就是嘴快、口紧而且自清，侯耀文抓住了李伯祥的这一特点，所以在他刚一张嘴学的时候就得到了听众的认可。而郭全宝呢，也曾经和刘宝瑞合说过一段绕口令，其中呢，扁担和板凳这一段是耳熟能详。之后侯耀文又学唱了一段，唱的是迈步头的调改编过的词儿。他的父亲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擅长学唱，而且呢也表演过迈步头这个段子。侯耀文自身的嗓子呢就很不错，也是一位擅长学唱的相声演员，自然学唱的也是很不错。相声的目的呢就是让听众笑，所以呢逗就是相声中必不可少的一点。这段相声有着众多的包袱，自然也送给了我们不少的笑声。最后的唱指的是演唱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是一种从属于相声艺术的曲艺形式，以前相声艺人招揽观众的主要手段之一，现在会演唱的演员已经很少了，但是通过侯耀文的演唱又让我们听到了久违的太平歌词。所以这段自不量力是一段融合了说学逗唱这四门相声基本功相声的作品。 想把你的手贴近我的胸口，你残留的温柔依然告诉我，我该怎样去做，还能挽回些什么，让你的心不再漂泊。Thank you.

在范振玉小的时候，他们家是有钱的人家，这种家庭呢是不可能让孩子去说相声的。可是范振玉偏偏就是喜欢说相声，他宁肯逃学也得跑去听相声。范振玉每天跑去听相声，段子听熟了，人也混熟了。于是呢，15岁的范先生就开始登台演出了。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家里知道以后啊，为了阻止范振玉学相声，让他弃学在家学买卖，他不学；让他学中医，他还是不感兴趣。为了学相声，范振玉没少挨父亲的打骂，但是无论怎么打怎么骂，他就是一门心思要学说相声。就是因为有着这份对相声的执着，才使得范振玉后来成为了一名著名的相声演员。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高英培、范振玉的相声《一对沙发》。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段相声我们做了删节，请您谅解。 我太恨我自己了。 恨你自己什么？ 我真笨呢。我羡慕我们的街坊小伙子，人家个个都会打沙发，人家手就这么巧，也不打哪儿脸那么些破木头钉子。 不不不不不，没地方脸去， 没地方脸，我们家土箱子怎么丢的？ 我没听说过拿土箱子做沙发的， 土箱子连吉隆都端。 哇， 钉吧钉吧，在厂子里头啊，弄点钢丝一缠沙发黄，来点门弓子啊，弄点破稻草烂麻袋海绵头，顶多了买点人造革，钉吧钉吧大沙发，软软和和的，把媳妇哄过来得了吧。这 我什么叫糊弄过来啊？ 那可把沙发坐坏了，稻草露出来了，连孩子都有了。这个 我有这么快的吗？ 哎呀，我可真笨呐，不会做呀，也没地儿捡木头去。 甭甭发愁，甭发愁 啊！ 不是不会做吗？ 啊， 买一对， 买钱不够啊， 钱不够。 嗯， 这对沙发得多少钱呢？ 250块零2毛6。 250块零2毛6。 哎， 我看咱俩这样商量商量行吗？ 啊， 你看你还差多少钱？ 嗯， 是不是我能给你拆对拆对？ 哎呦，我得谢谢您。真感谢您，您帮助我， 嗯， 我这结婚就结在您身上了。 也不见得。 谢谢谢谢。 多少钱？ 250块零2毛6。 你有多少钱？ 我有2毛6。 你外边溜达溜达，走走走走。2毛6啊？ 嗯， 甭说买沙发，连沙发钉子钱都不够。 是啊，就差您这250了。 哎，那是，这你250，你才250呢。 不是，我说我就差您这200，您250， 不是不是。 就差您那兜拿了， 什么？ 就差您这250块钱了。 你把这个钱字带出来。 您受累吧，您给拆。 我甭受累，我没地儿给您拆 对 去， 拆对拆对吧。 啊，拆对呀、啊。 哎呀，你也不给拆对怎么办？哎，我一想，行，我找我爸爸要去。 你爸爸有钱？ 老头退休，1月70多块，不抽烟不喝酒。我爸爸光存折就好几个。 他给你吗？ 给我妈呀。我们认识这对象给了200，买表给了300，买家具给我600。 这就1000多块了。 当然了，老头有油水，一挤就出来了。 可是他爸爸是牙膏。 你爸爸才牙膏呢，这怎么说话？ 这你不是说一挤就出来吗？不是牙膏也是鞋油。我说你爸， 您这人怎么愣挤呀、啊、 我说老头有钱，平时一说都挺痛快，这回也不怎么的了，刚一提买沙发，我爸爸急了。 什么买沙发找我要钱？没有啊，你爸爸顶现在还坐小板凳呢。又想沙发了。我说别介，您看爸爸您不给钱，人家欢欢不跟我结婚呢。 人家是这么说的吗？ 吓唬他。 呵，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意思啊，不买沙发吗？你们欢欢不跟你结婚，咱爷俩商量商量吧。啊， 什么？ 拿我就当沙发吧。 那你当沙发 啊？我往酒地一趴，你们欢欢下班以后往后厅一坐，也软软和和的。 老爷子够损的。 我说爸爸您可别这么说，再者说回来，您看现在都4个现代化，人家都做，少说这个啊，少说这个，去去去，该着干嘛干嘛去，我这俩钱都叫你给挤着走了。这个哎，今儿还告诉你不管你饭，去走，往外轰。我 你呢？ 我爸爸一赌机子吧唧躺在床上了，脸冲你。 哎呀，这怎么回事呢？老头没这样过呀。 啊 老头没有这样过，没有不给钱的时候，怎么今儿不给钱了呢？这怎么意思呢？我爸爸您看看这样， 我给我爸爸相面。 相面？ 这老头不像没钱的样啊。您看这意思啊，天庭饱满，底阁方圆，满面红光，油子麻花的。这个 油子麻花 就说啊， 这什么叫油子麻花的？ 不像没钱的样，怎么不给钱了？这个他有存折啊，他的存折。嘿，我爸爸还真有心眼儿。 怎么 有小皮包压在身底下了，掏都掏不出来。这个 好， 真绝。你绝呀，我今儿跟你起腻。

范振钰的终身大事啊，就这样在书信中定了下来。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范先生谨遵父母之命回家完婚，可是对妻子的高矮胖瘦、相貌脾气一概不知。范振钰的父亲告诉他，这段婚姻是老式的，可是接亲的方式是新式的，保证谁都没见过。当时范振钰家这边是解放区，一过大清河，女方那边呢就是敌占区。到了结婚那天啊，范家的人抬着花轿去娶亲，新娘还没上轿呢，炮楼上就打起枪来了。枪一响，新娘连轿子也顾不得上了，抬腿就跑。幸亏两个村子离得近，一会儿的功夫就跑到范家来了。新娘子在前面跑，花轿在后边紧跟着，还有真枪实弹给送亲。这种新式接亲的确是闻所未闻呐、这也成为了范振钰生前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好了，说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最后为您送上苏有朋演唱的《幸福一万年》，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情的箭飞出了视线，算算时间，我们也爱过几年，因为有你，我还有二分之一的从前，那是我心里永远的纪念。第一个梦，第一个句点，第一个人，给了我思念的期限。我只会说再见，可是我看不清楚这世界，我会快乐一点，要自己撑过明天。我愿意退回原点，我愿意能听见你幸福一万年，我愿意走得很远，你今天后不会看见我的脸。我愿意忘记你留给我的爱情万劫片，我愿意看它带给你永恒的晴天。可是我看不清楚这世界，我会快乐一点，要自己撑过明天。我愿意退回原点，我愿意能听见你幸福一万年，我愿意走得很远，你今天后不会看见我的脸。我愿意忘记我愿意看它带给你永恒的晴天。你今天后不会看见我的脸。